哎，我很快乐的通知你啊，主考官打到多少你知道吗？ 多少啊？ 哎，我不说你不知道，我一说你就知道了。 我多幸运啊！ 哎呀，1040.3分， 1000这么多呢？ 嗯，幸亏从我的眼光来看，你真的各方面都非常好。 哎，谢谢姐姐， 我觉得你完全能够胜任我们的工作。 嗯， 那么这样吧，我们有机会再合作。 有 啊，下一位。 不要啊！ 这事情还真是很奇葩呀。北京晚报上刊登了这么一则新闻，要是你是白羊座优先考虑，摩羯狮子金牛也不错。这是一则出现在朋友圈上的招聘启事，这家新媒体公司对应聘者的星座提出了具体要求。那么最近像这样不同寻常的另类招聘启事也频频出现，有的看星座，有的看颜值。哎呀，这对于能力强但相貌一般或星座不匹配的应聘者来说太不公平了。 其实啊，社会上真正需要招聘人才的单位呢，也不会真的那么肤浅，真的是只看脸招人。 一位职场专家也说了，现在很多公司的招聘是80后主管对90后的新人考察，这批年轻的招聘者从自己走过的路总结了经验，同时也使用了更加贴近90后的思维模式。招聘呢，当然有的看似是另类的要求，但也确实体现着时代的变化。钱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点哎，赶紧的啊，都约好了你都迟到了。 哎呀，这不是往这儿走呢吗？ 快点把车停好了没有？ 没车位呀，找了半天都没车位。 哎呦，哎，这有一个角这 这挡人家。 哎呦，没事，你留个电话不就完了吗？这停车场小，你看那车也那么停的。 行，那我停这儿吧。那我写个电话，请多关照，临时停好，留个电话啊。 行，赶紧走吧。 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哈。嘿，我要紧跑几步跟前再看看，要是真漂亮的话，想办法接近一下。嗯，嘿，她把电话留这儿了，这有挪车电话。得了，我把她电话抄回来吧，有用。 哎，你那个微商做怎么样啊？现在 行，最近新进了一批鞋，怎么样？你试试吧。 哎呦喂，那回头哪天我去挑一挑吧。 哎，真的，我斑马纹那特别适合你。 不，我不喜欢斑马纹，我喜欢爆点的。 你这个脚42的，穿以后多漂亮的。 你还有那么大号的鞋呢？ 专门为你进的呗，你那么大脚。 嘿，你净瞎说，拿我开心。 哎， 你不说为了自己合适，你这41的。 别闹了，我都进好了已经，特别是你那个又想穿的时尚，还得要点小跟儿，前面还得鱼嘴儿。太难了，你这个。 哎呦，也就是你了解我。回家了啊，明天见啊。 明天见啊。不是，开上我的小汽车，滴滴滴，慢慢慢滴，回家喽。 哎 ，rap 是这节奏吗？没事，坐上小汽车，马上就出发，一路临烟景，绿树带红花。 几点了？你们俩还这儿吵呢？散 散吧。 哎，到家了，闺蜜找的那鞋，给她发张图。哟，有人要加我呀？谁呀？我是你的朋友。谁呀？倒是说现在在做微商，多认识个朋友，又知道我手机，加我的话，万一他买我60双鞋呢？招啊！我今年那想要的包不就来了吗？ 哎，窗外谁嚷着呢？ 好，那就加上吧。 你好。 你好。 你好， 有事吗？ 哎呦喂，我今天啊和您走了个对联儿，感觉啊您特别的漂亮。 我认识您吗？ 所以想和您成为朋友，互相认识一下。 对不起，不认识您。 没关系，我是您的粉丝。 您买鞋吗？ 我是您的潜在用户。 您要不要到我的微店去看一下？在这里就不私聊了。 耶，我还是挺希望能和您当面谈一谈的。 买鞋吗？ 我现在有稳定的工作。 买鞋吗？ 相貌也还不错。 买鞋吗？ 能和您有一面之缘。 买鞋吗？ 希望能够长久的发展。 买鞋吗？ 您是在机械回复我这句话吗？ 没有啊，我问你买鞋吗？ 买 大脚。 您可以当面看看我的脚，给我推荐几款鞋，可以吗？ 您这是对我的骚扰吗？ 那好吧，今天就这样，不打扰您了。 什么人呢？哪儿那么一位啊？真逗啊。第二天， 您在吗？您在吗？ 在。 我是昨天晚上和您联系的那个小伙子，不知道今天晚上您有没有时间？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哎呀，您见面就认识我了，我和您擦肩而过，喜欢上您了。 你买鞋吗？ 不是，我就约您，真心实意的约您，我不是坏人。 你买鞋吗？ 不是，你老这一句没劲了，我真心实意的想跟您交个朋友。 算了。 不是，这什么态度啊？不是，我一直给您发语音，您一直在回文字，您有什么呀了不起的？ 是，这个人真烦人，又不买鞋，在扯什么闲话呀？上。 本本。 怎么又加我好友啊？不通过。 本本。 不通过。 本本。 你买鞋吗？不通过。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嘿。我说你呢，我加你微信的话不加上啊，真心实意的想跟你交个朋友认识认识，你怎么那么多事儿？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开个微商卖鞋吗？ 哎， 老子有钱把你鞋都买了，行不行？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什么怎么说话？我就想认识认识你，跟你交个朋友有什么不好的？我唯一都是害你，我是正经八百好人。 停！挂了。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我说你怎么挂我电话？我话都没说完呢。 怎么还是你啊？ 可不还是我吗？你没答应我呢。我约你去酒吧怎么不行了？ 烦不烦？ 互相认识一下，我又不是坏。哎，占线，给我电话拉黑名单了。您哪算计？我好几个电话呢。来这个打，噔噔噔噔噔噔噔。 喂。 哎，还是我。这回你觉着我应该是。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喂， 这回还是我，你想不到是我了吧？我告诉你啊， 一周之后，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哎，你说狐狸要接不接呀？ 你怎么了？怎么不接电话啊？ 就是那个纠缠电话，十万一是他呢。你说呀，我这一星期又不消停，天天打五六个、七八个。 真的？ 真的。 那哎呦， 我这骂我，你知道吗？说我什么玩意儿？ 真的 色，对， 真的 加他了。 哎呦， 看不上他。 嘿，我跟你说，我还就不怕这样的，我就喜欢这样。我对不对这人？ 叮铃叮铃， 我接。你什么玩意儿啊？干嘛呀？怎么了？瞧不上啊？没有你这样的，告诉你说，我们是正经人家。你再打电话来报警了，哪儿来的呀？真是死不了臭嘎嘣的。哦，叔叔。 啊，我就问我闺女晚上什么时候回家。 还是你接吧。 多少？由于礼貌和方便，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前挡风玻璃附近放置挪车电话，但有时挪车电话招来的不是要挪车的需求，而是广告骚扰，甚至是陌生人的骚扰。最近太原市民郭女士就遇到这么一个烦心事儿，被人记着电话骚扰一个多星期，每次打电话还得先说一下您长得还挺漂亮。 原因是郭女士去 KTV 跟朋友唱歌，把这个车呢停在 KTV 门口，就把这挪车电话留在前挡风玻璃上了，结果被一个小伙子发现了。这个小伙子是90后，平时就喜欢泡在酒吧 KTV 这些地方，他加了郭女士的微信，转天就约郭女士去酒吧，人家不同意，他就开始说脏话。哎呦，郭女士很郁闷，把对方删了，结果这小伙又开始打电话辱骂对方。

那还有 iPad 呢， 这有什么的？ 哇， 天天动动脑子，动动手，动动脚。 您要这样，我快跟您动手了。 干嘛？ 别不服老了，奔七证了。拿着报纸，太阳底下，大树杈下边一坐。 呵，你说那是他们啊？你七大爷身体好着呢，小子。 好什么好？ 不是我瞧不起你，有些你还不如我了。 是啊，白头发不如您多吧？血压不如您高吧？血脂不如您高吧？血糖不如您高吧？ 嗯， 哎，然后眼神不如您花吧？ 心眼不如我好。 有 点 聊天呢。哎、 嘴壮那是真的，你甭捣乱。 哎、没人理我，走了，大爷。 慢点啊，哎，我跟你说，小子，就你这身子骨还不见得比我强。 大爷， 跟大爷，我今年65了，哎， 65七针了， 哎，身体倍儿棒，身体倍儿棒。你看见没有？ 看见，看跑步的了吗？ 啊， 看见吗？ 怎么着？ 那中学生人家锻炼。 我天天也早锻炼，哎，打打拳，踢踢腿，跑跑步，你看他都喘，你看刚才又喘过去了一个。 您呐，我跟着这帮学生跑，哎，没什么问题。您跟学生跑不了。 你这跑这么大声呢都， 人家步伐整齐呀、 啊。哎呦喂，我跟你说，小子， 嗨，你们家别在楼上打败我行不行？哎， 小子，你要不服，咱爷俩打个赌。 哎，齐大爷，这回这样。您指哪儿咱打哪儿，您说吧， 咱们就比这跑步。 有话 怎么着？ 算了吧，算了吧。 怎么了？ 跑步我可不跟您比。 干嘛？ 先让您跑10分钟，我有30秒就能追上您了。 是， 咱爷俩还跑步呢。 哎呦喂， 哎呦喂， 你说小子，你要能跑过我，掉个我管你叫大爷。 哎，行嘿。 那你要跑不赢呢？ 跑不赢我管您叫大爷呀。 废话。来，我就是你大爷。 来吧，小齐。 小齐 啊， 你先说跑不赢你怎么办？ 跑不赢请您吃顿饭。 好嘞，就这样啊，得找个见证人吧。 哎， 咱们得有个见证。哎，对对，喝。老胡头，胡老头，你不会说话没关系，你看着点就行啊。我知道你虽然嘴不利索，脑子还清醒。 干嘛？ 你当个裁判。 谁？ 我跟他。 你们俩是一个档次的吗？ 对，他是跟我不是一档次。 你们不是一个年龄组的呀？ 那怕什么的？ 那我有什么好处啊？照样我吃什么带着啊？ 甭管我们谁赢了，你都陪着。 嗯，那准备一下呗，双方的这个 父母见见面。 不是这，我是对手。 哦，您说清楚了，您别跟着大喘气。 运动员， 做做准备活动。 好嘞。你是压个胳膊呀、啊、是压个腿啊？ 你看看。 哎，这会儿没车，抓紧了，跑吧。 跑。 彪。 哎， 什么事儿啊这是？ 拉领枪。 妈呀，来走。 哎，开始。 这还有擂战鼓的呀。怎么着，穆桂英要挂帅啊？ 快点小子。快点。 快点，还有50米，加油。哎，老七加油！哎，老七，小的也加油！ 怎么样？ 哦，老七胜喽！ 啊，那就完了吧。 那我这饭是吃上了，小张，是不是无论这个疾病啊，还是贫困呐、啊，还是倒霉呀、啊，你都愿意？啊、 又有口音了， 怎么这点烂事都让我赶上了？ 好，你愿意了是吧？哎，这个、啊、老七。这无论是天灾呀，无论是人祸呀，无论是我疾病，哎，你怎么就不愿意了呢？ 哎呀，我肚子不愿意了。 哎呦， 哎，齐大爷，齐大爷，您怎么了？ 小子，那顿饭改天吃啊。 医生说的。这王大爷呀，是吃饱了之后做的剧烈运动，本来这天呀吃的就挺撑的了，然后您还剧烈的一运动，对这个肠胃影响很大呀。再加上他年纪也不小，差5岁70了，差15、80，差25、90，差35、100，这消化功能就减弱了。那吃饭呢，饮酒啊，一定得掌握好这个度，特别是饮食后有强烈的饱胀感的时候，您一定就是千万别 做那些剧烈运动。现在切到医院的现场。 医院里吗？医院里吗？ 我愿意，医院不愿意，愿不愿意不知道。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社会现场。现场去。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法治现场，现场，这节目啊特别有新意，大雷你觉得呢？ 没瞧出来，推荐。 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看小片儿。 飞天， 您息怒，您息怒。 不，我息怒息得了吗？你看看， 哎，您别着急，别着急，你我瞧瞧， 我原来是人族的，现在是精灵族的。 没有，这边还是人。 这边已经不是人了，是吧？ 一点点小问题啊， 这叫小问题。 我给您拿药去，好吧？ 你拿药就完了，这叫什么，知道吗？ 哪儿呢？那一只耳在哪儿呢？ 破了相了。 这种情况之下， 精神损失费、误工费、这个医疗费。 哎呀，您先等会儿，我们先分析清楚这原因。当然，一些素质很低的市民当你打趣儿，我觉得你也别往心里去。 我不往心里去，是反正讲的不是你，你不往心里去啊？ 我觉得这个形象也是很可爱的。 可爱，老几位都过来，各位您给评评理啊！您说有这样的没有？我到这儿来剪发来了啊！他们这理发店不光绞头发，还绞耳朵，咣叽这一剪子就给我这个绞活了。 哎，作为 你说我这怎么办呀？这叫破了相了。 您别难过， 就这一个耳朵好使，当这耳朵听广播的， 并不影响您的听力。我先跟您说说， 这当然影响。你说这人活，那是声音打着都流失走了。 我给你讲讲啊，这个听声音、啊、 这你这么能折腾啊， 是跟那个耳 谁是女的，我男的， 嚯，长成胖老太太了。 你赔钱。 作为一只耳理发店的我们的经理，我跟您分析一下这事儿啊。你看我们这个理发师超的剪子现在也是相当的束手无策，惊慌失措。 你们顾这个啊，这理发师这就应该，这有没有资质？这个好好 有啊，他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理发师了。他是我 找耳朵， 不是，不，我觉得一定事出有因。这样我们来听听双方的意见啊。 双方的意见， 小耳，你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介绍一下。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易先生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呢，先坐在这儿，然后呢，我呢就是认认真真的给易先生绞耳朵，绞头发啊。 听起来吧，他故意要绞我耳朵。 不要紧张啊，到底什么情况？ 来绞头发，绞着绞着呢，结果我们这个店里边呢生意还是很好的，来了一位年轻貌美，和易先生年貌相当的这么一位女性， 哎， 穿的也是非常的前卫， 哦， 打扮的也是特别的性感， 是吗？ 关键的是 怎么样？ 这位这么前卫性感的女士拿了一个老款的收音机，太吸引大家的眼球了，尤其是易先生突然放了一个什么放在什么四角城中老城根下，这个进出都街坊对呀，就这么个怪声儿嘛。易先生听到这个声音，耳朵腾愣一下就立起来了， 哦， 然后腿肚子腾愣一下就朝前了，脖子一下就直了，眼睛一下就拧了，看着这个美女，哎呦，突，女的往哪个方向，这个一线往哪个方向，所以呢，她这个脑袋不听我的摆布了，我就咔不拉叉，没小心给一线那个耳朵绞了一个小小的喝口。 就这个，好，易先生，你也听到了原因。好，现在我们也不耽误您时间了啊，那您 瞎说， 后果自负，到前台结账。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啊，分明是他看人家，他一看人家对方，这当时眼瞪愣就直了。腿肚子哐啷就朝前了，手也蹦筋就僵硬了，照我耳朵咔嚓就这一下，这倒不错，我这耳朵一下积水潭南边改豁口了。你说这影响美观，让我出去怎么见人啊？你们这是不是得赔我 收音机？这正是理发的先生本姓柯，为瞧美女剪耳朵，若问此事啥结果，最后赔了好多钱。 这没辙呀、啊， 有的不就不赔钱了吗？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霖，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 聊北京， 聊北京， 说 AI， 说智能， 接地气， 有未来。 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 颠覆开创。 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王大磊啊，那天说，我也试过像别人一样，通过娱乐呀、游戏呀、购物了、健身呢等等这些方式来释放压力，但是根本不起作用。想来想去啊，原来我这人啊，根本没有压力。 那天啊，我这个电器啊有点问题，我就问这王大磊，我说你看啊，你最近最爱研究这个怎么样修电器，你帮我好好琢磨琢磨。这个王大磊啊说，我是这么修电器的，我告诉你，步骤一啊，大件的踢一踢，拍一拍，小件的呢摔一摔，砸一砸。我说那你这不管事儿啊，我就是这么做的呀，你听我说呀，还有步骤二呢，开机失败了，等待三分钟，开机失败了，那你就等待五分钟，开机那又失败了，等待十分钟，开机失败了。我说那你这都失败了怎么办呢？那你再重复步骤一呀。 老爷说，要是我弄一个卖房子广告，我就这么写，你和你丈母娘之间的距离其实只差一套房，没房你只能喊阿姨，想购房热线括号改口热线，哎呀妈妈妈妈。那天老爷又说了，说那个有一天那女生吧取快递，我问她取什么，她说买了个气垫，哎呦，我就说了，我这这么大东西怎么拿呀，女生一脸茫然地看着我，怎么气垫不是划船那个吗？后来我才明白是拍脸上的保湿气垫。有一个关于西游记的笑话是小柱讲的，他还模拟自己是猴。八戒，我的金箍棒呢？ 猴哥，我觉得你的金箍棒就棒在特别配你的发型。 那天我呀、把小柱、大磊、老叶还有家宝聚一块儿，告诉他们，别说，好好听、交朋友哪有那么多有的没的，是不是？什么身家背景啊，学历颜值啊，大家出来一起玩干嘛呀，这么啰里啰嗦的，只要玩的时候你能把我拍个美，你就是我的好朋友。那天晚上，严家宝的爸爸拿出数码相机准备拍摄美丽的鲜花，一旁的严家宝突然特别认真地说，爸爸，我觉得这个花这个东西它就是稍纵即逝的美丽，你为什么一定要用相机把它定格呢？年年岁岁花相似啊。他爸想了想，拿起扫帚追着严家宝就打，你肯定把老子相机弄坏了吧，是不是？小柱和大磊俩人啊打扑克，结果呢互相把生活费给输光了，按说这应该抓起来啊，接下来他们怎么办呢？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啊，每天中午和晚上就会看见下面的场景，两个男生一胖一瘦站在宿舍楼底下，一人手里拿一勺子，看见认识的同学打饭回来就央个人家挖一勺饭吃，以这种方式坚强的又活了一个月。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喜欢你的头发，喜欢你的脸颊，

华彩漆。